民主刚果朝鲜友好团结协会11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对我国女公民穷凶极恶的集体引诱绑架罪行。